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在我刚刚进直播间之前，我的鼻子突然很痒，然后痒啊痒，砰打一个喷嚏，然后呢就有很多人会想到说，哎，你现在打一个喷嚏，是不是有一个人想你？你打20个喷嚏，是不是有20个人在想你？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连续打20个喷嚏，很有可能你感冒或者过敏性鼻炎犯。在这样一个周末的夜晚，谢谢你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2号22:02。你在哪个城市看听10点大陆机呢？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等你光临。我在哪里？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这个地方在哪里？在朝阳区。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啊，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北京玩的话，有机会来到长安街，不要忘记来到建外大街14号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每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在这里出现。有的人说周末直播会是什么感觉呢？我想了大概3秒钟，说，我多希望周末我的眼前是全是我的朋友、我的听友、我的观众都在我的眼前，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去聊一聊最近这一周的收获，或者说你最近变得怎么样，有没有人陪着你？2016你来了。欢迎欢迎，里面坐。这一周我做了还挺多的事情啊，我写了很多的文字，跟一个杂志取得了联系，然后我帮我的朋友拍了一个视频，我在里边演一个焦头烂额的主持人。我觉得我演的还不错，今天刚刚杀青。哇，杀青跟电影一样。我们每天都有一堆事情要做，做的时候呢需要有人去帮助你梳理头绪。你是这种人吗？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就是非常有头绪，把你想做的事情都已经预判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安排进去，而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想到什么做什么。今天晚上你可以看到我的主题叫做沉默的一瞬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件事情沉默，或者说是你有个声想不起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忽然就沉默了。有的朋友沉默是间歇性的，沉默一会儿马上进入状态，有的朋友一沉默就是一晚上，这种还挺可怕的。因为你一沉默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进入一个工作学习的状态里，游离到另外一个世界领域当中。当然沉默的一瞬有很多的情节和画面感，今天晚上我们就趁着夜晚啊，我们来说说沉默的那一瞬，你究竟看到了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令你最近沉默的一瞬是因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忽然你就沉默了，是因为什么呢？你可以跟我聊天的方式，我可以看到你的语文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你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你可以关注花椒，搜索花椒里的十点大陆机，一定要点关注。那每天我在直播间出现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十点大陆机正在直播啊。一匹马一个人说声音小，我现在看到我的声音应该挺不错的，你是不是要调一下你的播放器的声音或者是怎样？在线的朋友觉得我的声音小的要告诉我，一匹马一个人告诉我声音小，我觉得我耳机里已经很大了啊。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可以让我们静心的歌曲，其实周末就应该是跟大家朋友团聚的时刻啊。然后每天的周五，就每周的周五，我看了我的朋友圈，那真的是这个世界真的是蛮精彩的，吃饭的、约会的、看电影的、看话剧的、购物的、家人团聚的啊，然后看电影、发电影独白的、发文艺唱片的啊，太多太多。我希望我今天晚上在直播间可以遇到更多的你们，让我们一起不孤单，有彼此陪伴着，就可以度过这个周末，然后迎来周六周日两天的休息时间。不小可以，谢谢华裔诗韵。那一匹马一个人，你调调你的这个声音啊，也许就会好一些。沉默的关键词，第一个上场演唱沉默这个情绪和氛围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阿杜。我喜欢这个前奏，还蛮有，不叫阴森，是那种深邃的音乐氛围。我不说话，你好好听听看。 就一无所有，你要什么？撑开的手，裂缝太多，被爱穿透，风不再哭泣，因为哭也没什么意义，世界沉默了我。被眼流雨太多，左右你我梦不再甜蜜，因为梦醒后满眼空虚，未来沉默了我。掏心掏肺掏情掏梦掏给你，不需要道理，所有的勇气都是因为有你。 沉默。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淡淡，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我非常喜欢这个歌曲，它运用大量的一种，因为在编曲的行当当中有一种大气的软音源，叫做大气音源啊。这里面有非常多叠加的制造紧张氛围的音色，然后呢编织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音乐的洪流呢，在耳机里可以听得非常的完整。原来在别人流眼泪的时候，我们大多时候会沉默。为什么会沉默呢？有时候会不知所措，看着一个你特别钟爱的人呢，在你面前噼里啪啦的流眼泪，总会让人觉得他想过很多的东西，你们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而且最近的事也许是伤到他的内心啊。有些人如果是看到另外一半哭泣是没有办法的，会心疼，会手足无措。我倒还挺喜欢那个画面的，不管是男生手足无措还是女生着急紧张，一般男孩不应该流眼泪，但是如果真的男孩子特别的难过，因为一件事情流下眼泪的话，女孩也会很心痛啊。周末了，刚刚有位朋友发给我说，准则你孤独吗？今天我觉得我不孤独啊，我有时有点孤单吧，孤单和孤独是两个概念呢。我孤单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人面对好多的事情啊。到了我这个年纪，有点尴尬的年纪啊，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事情、我左边的事情、右边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处理，而且还要去帮助很多的朋友或者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家人啊、亲人和朋友，有一点点的孤单啊。那个孤单是会被寂寞的、热闹的这个场景赶出来。你此时此刻你孤单还是孤独？不管是孤单和孤独，有的朋友告诉我说，准则生来孤独。是啊，生来就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吗？你睁眼的时候应该有你的妈妈和爸爸，还有妇产科的医生啊，还有那盏灯。我们生下来之后又经过很多的如歌的岁月里，你慢慢的了解到人需要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去面对人生一些孤独孤单的时刻。有些人呢是特别耐寂寞型的哈，比如说我啊，在寂寞孤独的时候我能找一些事情充实我自己。那沉默的时候也是打发孤独的一种状态。有的人沉默是会想象很多事情，像我这种神经比较敏感的人哈。然后今天跟朋友去拍片子的时候，朋友就说，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好的歌手、好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就他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就是他会不停地去张弛你的情绪，然后配合比如说这个摄像机啪一开之后，你马上进入状态，也许前一秒你会很忙很懈怠，比如说这么着啊，比如说这么着趴着特别垮，然后话筒应该啪就完全停起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沉默是可以有方法治疗的啊，那就是你自己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欢迎大家来到十点打卤机，在周末的夜晚让我觉得还不太孤单哈。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人在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博尔姑娘大家好，美女好，最简单的幸福米卡，我们好像见过。美食家爷、午夜小狐狸、生活在梦里啊，飞扬，还有两块钱冰淇淋，通过城市之声进我的直播间。看你在哪里，你在江苏徐州哦。你喜欢张继科是吗？看到张继科的头像，枯萎的美梦十五集的这个叫做凤翼人家，他在西班牙哦。他的这个 ID 说，想来这世间最美的莫过于缘啊，能够回眸，能够擦肩，这都是前世沉淀下来的缘分哦。是的，时间呢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希望你在你的城市、你的居所还有你的情感世界里一切都好，少些沉默，多些拥抱和甜蜜的微笑挂在你的脸上。第二首歌来自于谁呢？听听看哦，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同样是一首沉默的主题曲，刚刚是阿杜，接下来演唱的这位歌手呢，齐秦。轻轻的声音在夜色中会有一些深邃的味道在里边啊，沉默，齐秦。 沉默让风清楚发声，沉默让河流留下足迹，沉默让我说出了无声的深情，在心灵的深处你听见了吗？沉默让夜继续沸腾，沉默让人们远远离开我们，沉默让爱拥有了温柔的围困，问是幸福的灰心多么单纯，没有疑问。无言无语爱着你，总是无声无息伴随着你日升月落，风停雨息， 曾经去过很多的地方，每个陌生地方我都有一个这样的习惯，我在夜晚的时候背上我的背包，戴上耳机去这个城市里夜晚的时光当中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个夜晚的城市里人都是怎么去生活的，这个夜晚的灯光怎么布置，他们的步调是什么，在一个陌生的街区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店，有一盏盏非常黄黄的灯暖暖的照亮夜归的人。你是一个有夜走的习惯吗？我是一个特别有夜走习惯的人，那个时候恰恰是我沉默的时候。 问是幸福的灰心多么单纯，没有疑问。无言无语爱着你，总是无声无息 小哥齐秦唱出了沉默的力量，温柔的围困，在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有沉默的力量的话，希望你把你的力量传给正在直播的周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 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在不是今年这个作息的时候，在之前没有在夜晚出现的那段时间，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家里看一个电影，每周都会看一部电影，让我觉得生活非常的圆满和有感觉，或者陪陪家人跟朋友一起聚会。谢谢刚刚默默浅析默默关注了我啊，你在哪里呢？我看看你的在中国的位置啊，未知星球啊，希望在你的国度做自己的王子和公主啊。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关注一下 ，no 给你看哦，也许看不到，点一下呢，也看不到嘛 ，OK 了，就会看到很多的朋友给我留言啊。你可以关注准时达陆机微信公众账号，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名字起的还是非常文艺，叫做一无是处。他说，耐得住寂寞才守得来繁华，喜欢这句话，也常常激励自己。是的，耐得住寂寞呢，不能空守这份寂寞，你在这个寂寞的这个时间段里要做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然后那个幸福的踏实的生活味道就会扑面而来了哦。谢谢你让我的夜晚不孤单。这位朋友叫做七安前啊，他也是我的新进的一个听友吧。他写了一段话，大家有没有看到？哦，看，还没有看到哦。他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多少会有孤独的感觉，找一本书看看，找个手工活做一做，找部电影来打发时光。时间就这样静悄悄的流逝掉，人生热闹的时间会很少。越来越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加不爱闹腾。同意。旺盛的精力不足，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才能旺盛。学着去接受孤独吧，学着去享受孤独，学着去体验生命的每时每刻。愿你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我也希望，钱，你每时每刻都是丰盈的，都是爱自己的，然后呢，是热情拥抱世界的。你写得非常好。最后一句话很感动人的，愿你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愿你每时每刻都是健康的，阳光的。谢谢你。这位朋友告诉我说 MARCH， 他说难以想象什么呢，周围人都不再孤单，而自己孤独的样子，那就显得特别不合群了啊，那就是跟这个社会脱节的一个人，自闭症患者。其实你想想，如果有这样一部电影啊，说就是周围人都非常的开心，只有你无限的孤独，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电影，就叫做《影子的力量》。沉默。想起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们好，我是沉默。你在哪里？哎，说到全世界路过，就忽然神奇的事情就可以真的听这首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们想听吗？李荣浩。不说，也算是几几年之前的电影了，现在听也是非常的好听的，那就照这个感觉来一遍吧。预备起，你好，我是周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还好吗？这个城市那么大，你有时候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吗？如果有，来这里我们说说孤独和寂寞。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

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要变成更好的人。我不止一次地想象过这样的场景哈，如果有一天我的直播间真的像电影里那样，就一盏台灯啊、哦，但是摄像头又没有那么的敏锐，你们看到的也许就是一个黑影。如果你真的打开这样一个直播间，只看到一个黑影，你们会不会害怕？看到一个黑影，只有声音陪伴着你，其实也不错。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来一下这样的感觉？只有一个黑影伴着你，你们真的想要看黑影子的我吗？哎，可以玩一下呀。这样，我让导播把灯全部关掉，帮我个忙呗。Hello， 好，帮我个忙呗。他没听见，你把灯全部关掉吧。玩一下是什么感觉啊？如果真的把灯全部关掉是一个什么样？你把灯全关了吧。好，好，哎，好了 ，OK，OK。如果把灯全部关掉就是这样一个感觉，你适应把灯全部关掉的直播间吗？是不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你不太适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哎呦，所以说明年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好的灯光，让这个节目真的是有一点点夜话，夜晚在讲话的感觉，而不是每个灯都照着我，一是温度非常热啊。我希望我夜晚的节目真的有一种让你静下心来听节目的感受，然后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啊。当然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人会羡慕这种，哎呦，你看还有这样一个机会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跟大家聊天放音乐，确实是难得的好机会。当然这些机会都是我努力争取来的，我想在这样一个夜晚给你营造一个舒适的收听环境，也希望你知道我真的是每天晚上，至少是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一个人面对话筒。 I am not sure，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多少人在听我的直播，那个收听率收看率我也不是那么的 care， 但是我只要一打开话筒，我都是非常非常用心说我的每一句话的。你的航海，你终于出现了，好久不见啊！他说他刚刚回家。晚上好，周深，你怎么样啊？辛苦不辛苦啊？所有那些刚刚回家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过得蛮辛苦的，每天都会在这个城市当中，转站，一站一站的走来走去。配着现在这个灯光，我还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夜晚节目的气息啊！我明天或者明年的时候，明年吧。要加两盏灯，这边一盏，这边一盏，能让大家看清还不错的一个灯光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的聊天。也许一开始你进入这个直播间，哦，怎么这么黑？这个夜太黑啊，景观太危险啊。接下来要放给你的这首歌曲，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啊，这个音乐人有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驾驭歌曲的能力和编曲演唱的能力啊，然后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给你非常大的听觉的震撼，而且他的音色其实是一个中音，但是他的音高却不输于任何音色很高的男歌手。我们掌声有请黄大炜啊。那张秋天1994的专辑真的是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我在这张专辑听到了男人该有的演唱歌曲的方式和方法，担当，狂野不羁，像风一样自由，而且还有一点小小的羞涩。黄大炜的音色当中就有这些难得的特质啊，很多的歌手也是黄大炜视为前辈。不幸的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从昨夜就停了，我们以为爱从昨夜还在的。有请大炜。 我躺在无风的黎明，那阳光透过纱窗，切碎我的面孔，放弃我，让我全力去放纵，别让我清醒中举动，爱终究那么痛。 存的笑容。我们走得太远，还没能找到路之前不远，看不见爱就在身边。 来自于会唱歌的黄大炜，《秋天》1994当中的歌曲《爱从昨夜就停了》。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夜深静，听点好歌很有必要。欢迎你在周末的这样一个难得的休闲时光当中，再次信任的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个新鲜的活力调频。真的希望大家呢，把听到这个调频、看到这个调频的感受，特别是看到十点大陆机、听到十点大陆机、看到我的感受，告诉给你身边的好朋友，让他们知道在北京。在夜晚的22点的23点中，有一个深夜直播的电台节目陪伴着你。刚刚看到了游泳的云啊，这是一位非常有情怀，也非常，我觉得很有世界观、三观非常正的老师。我觉得老师就应该是那种跟学生成为好朋友的那种类型啊。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黄大炜，我非常喜欢啊，也谢谢正在进场的朋友哈，21级的朋友还挺有意思，俄货一手批发哈，隆重登场，俄货，俄罗斯货吗？一手批发，我经常会去啊，那我经常，我只去过秀水街，还很少几次吧，会看到很多卖货的朋友哈，现在那些卖货的朋友都会一人只会讲四国语言哈 ，Where are you from？ 啊、，Are you Japanese？ Are you Chinese？ 啊 ，Every。都会讲这些东西啊，再点一首歌的环节。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大陆机里呢，有很多点歌的朋友，我非常开心。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无言以对，他说我非常喜欢听美声的歌曲，但是又喜欢听美声和现代流行结合的部分，你要推荐一首歌给我。其实我在接触美声唱法的 大学时光里听了大量的美声的唱法，像贝尔宫崎啊，然后三大男高音卡里拉斯、多明戈、帕奥罗蒂，然后非常多的卡拉斯，非常多很多古典音乐家的作品啊，也大量听了像海顿、贝多芬、李斯特、巴赫、肖邦、拉赫玛尼诺夫这些人的作品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音乐全是音乐家真的生活的体现，不管它是丰富的，或者是等等那些不可言说的情感交流，还是给宫廷的那些乐师们的演奏，都会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精华的部分。那现在的音乐家也只能 copy 演奏他们那个时候的五线谱、总谱，非常的厉害。Tony 爱唱歌，欢迎你。然后我今天分享一首，还是我觉得他唱歌还是有一定的功底，当然超级厉害，人家都他是帕奥罗蒂的学生，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是闭上眼睛，因为他真的看不清这个世界。他是博士学位，他会弹一手的钢琴啊。Andrea Bocelli 他的歌曲就真的你可以用心来听听，一个眼睛看不到世界的男子在漆黑的内心世界里是如何跟这个世界对话的。 If you like安德烈不确立的话，你一定喜欢他的这首歌。有请他上场。我曾经在我们山东省潍坊市的新华书店看到了安德烈不确立的专辑啊，我爱不释手，15块钱一张，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听了一夜又一夜，一整夜又一整夜的听。 Il fiore nel giardino segna il tempo. Qui disegnerò il giorno poi del tuo ritorno. Sei così sicura del mio amore da portarlo via con te.Chiuso nelle mani che ti porti al viso, ripensando ancora a me. E se ti servirà, lo mostri al mondo che non sa che vita c'è nel cuore che distratto sembra basta cancellare coi ricordi il desiderio che resta chiuso nelle mani che ti porti al viso ripensando a me e ti accompagnerà passando le città da me, da me che sono ancora qui. sei già qua. 11月2号星期五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周末的时间啊。我周准还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陪伴着你。你可以看到直播间的钟表在一分一秒的跳着，你可以准确对一下时，看那边那个表，22:49:12。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时间，我们还有大概10分钟的相聚时间啊。我们今天说沉默。说到沉默呢，如果你真的是为人父母，年轻的父母，你会忽然觉得以前你看一些视频上小孩吵闹的这样一些剪辑，你会觉得没什么，你会觉得小孩在飞机上吵闹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或者在火车上看到带小孩的爸爸妈妈，你会觉得哎呀，他会不会吵，一会儿吵到我。如果你真的是做了父亲母亲之后，你会真的自然而然的不会因为这一环去想他会不会吵到你，你甚至会不停不责自主的去关注这个一家人。你如果有小玩具的话，你真的可以逗逗那个男孩女孩，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改变。我常说我们沉默是因为我们懂事了，你担的责任越多，你想的事情就会越完善越完备反过来一面讲，因为年纪增长之后应该不叫负累，叫牵绊就会越来越多，那个牵绊真的是你心甘情愿去牵绊的因为那几天呢我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有遇到一些问题，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有些问题想不开，说自己很辛苦，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真的是还挺忙碌的觉得一个这样的中年男子真的没有人可以依靠，我就去电影院看了找到你这部电影之后，哇，我又重新刷新了人生的一些感觉。我从看完这个电影出来到电台大概有个1公里的路吧，我就没有选择打车或者干嘛，就走着一路走，我就一路在脑海里想象那些画面，想象那些跟电影里似曾相识的部分，我就跟自己对话，然后就有了很多的创意，还做了很多的小样小片，还有就是音频的部分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你沉默但是并不是空虚的时候，空洞的时候，而是非常丰富情感汹涌的部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一看这部 MTV 的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李建清。李建清是非常好的小提琴手，首先是也是李宗盛御用的音乐人每次李宗盛的性感性的音乐会的时候呢，李建清都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并且帮助到李宗盛先生完成很多的作品希望李建清早早发他的整个的个人的专辑让大家都看得到他。 Helen 你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了吗？我把灯关掉之后只留一盏台灯。 Hi Helen 你看到我了吗？就是这个感觉。 Do you like it?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我还是蛮喜欢，因为总是新鲜的感觉出现在生命当中有请建清找到你。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有爱不失手，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扛住风浪，能收获希望。 一个女孩的人生不应该被爱情混一点，她应该比我们活得自由。 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 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他就是一无底洞，你再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一头啊？你就不为你自己想想吗？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 你的意思是，我拐了自己的孩子。 世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历经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 我奶奶 呢？ 我奶奶呢？ 雨后的晴朗，明净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两样帆续航。天空蓝蓝，声音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 真的像我撒手不管，但就是松不开这个手， 带走你的不安。 最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带父母成长，让我们体验到一种毫无戒备的，甚至可以献出生命的爱。 是啊， 那是一种自由。 那是一种自由。 妈妈爱你，妈妈要把最好最好的都给你。 那是一种自由，那是一种人生中丰盛的爱。希望你有朝一日体会到这种自由的感觉，每次都有心得体会的这些瞬间，我们都会记录下来。我有一个好习惯，就会记录到我的记事本上、备忘录里，因为脑子真的没有一个好笔头好使。写下来之后呢，你会有一些非常旺盛的创作力，借着它的创造继续发展你的思维，你会变得有一种力量，就是主动去记忆一些事情的力量。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放的这些歌曲你有喜欢的歌曲，然后呢，你真的看到这个十点打陆机的直播间，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今天就是这样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最后一首歌我看一下那就让我们沉默一下吧。下周一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彤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周准，有请 Eason 陈奕迅，不要说话。晚安，你看到的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如果把灯光关掉就是这样的，你应该体会到一个深夜主持人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吧。嘘，不要说话，晚安了亲爱的，拜拜。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听到他在告诉我。